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52秒54秒56秒啊，马上就到了8点02分了啊、嗯！欢迎大家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嗯， 完了，现在口条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吧、嗯、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吧。今天呢是8月29号星期三、嗯、今天呢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天气呢还不错哈，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嗯、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 对，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查那个天气资讯或者说是这个尾号限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女主播都特别溜， 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怎么查到的呢？ 怎么也没有查到，就是记住了， 就记住了。 因为今天限行5和0啊， 就比如啊，比如说曼宁就一出门就掐指一算，发现这个 对，今天哎这个天气啊， 对， 就被测量出来了。 天气测量出来，最高温仍然是31度，最低温是 20多度。 20多度啊、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摇开车窗，感受一下秋高气爽的感觉。 嗯，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天气非常好啊！嗯、我早上一睁眼一看，哇哦！ 很蓝的天， 很蓝的天啊、嗯！于是就不想直播了啊！ 啊，是吗？你想出去放飞自己 是 吗？ 好了，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把旋钮打开，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 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年轻人必须知道的几件事。 是的啊，就是。给我们的燕郊朋友们出点主意啊！我们这个预告发出来以后，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和我们这个留言啊，表示这个节目这期节目必须听啊！尤其是我们这两位重磅的嘉宾一来呢，这期节目更得听了。 嗯，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对，这关系到我们的交通问题啊，这个住房问题啊，这个包括这个医疗问题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吧啊，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刘烨老师，以及我们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的处长龚真志老师，以及我们的校园青年观察员，我们的老朋友 世杰。 世杰啊，让三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 嗯，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龚真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杰。 嗯，啊，反正就是这个节目在直播之前和直播之后就是不一样啊。直播之前的时候，龚老师和刘老师特别嗨， 侃侃而谈。然后在直播开始的时候， 一开话筒， 内敛， 对，马上就很内敛。 嗯， 啊， 和我们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啊。 我们是前面没什么话要说，然后话筒开了就感觉要燥起来，是吗？ 是的啊。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别系列节目。 哎， 那么已经进行到了第5期，我们给这个特别节目的名，这个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我为改革献一策》。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刘烨老师，来带来他的那一策，来看看他的这一策究竟是 什 么。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让这个时间交给刘老师，让刘老师来对着我们的这个 PPT 介绍一下他这一策是什么。 哎， 老师，现在声音怎么样？能听到吗？ 声音非常好听。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今天我有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一个小研究，京津冀公共服务资源协同配置。下一页。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PPT。 我们当时这个研究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思路，就是首先是这个分析了一下京津冀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就是配置的这个现状，有一个现状的比较。基于这个现状比较呢，我们有一个成因的分析，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现状。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国内外经验的一个梳理总结。基于以上这三条呢，从这个成因到这个就是国内外经验的这个总结，然后我们提出这个政策建议，这也是我们一般的这么一个研究的一个逻辑。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是一个现状比较。我们对比了这个北京、天津和这个河北的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配置的一个现状的一个差距，一个是这个财政基础的这个差距。我们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当时我们拿到的数据是这么一个情况：北京的这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是这个天津和河北的这个1.8倍。那么河北它以一个省的这么一个体量，它与天津和这个天津和这个就是北京，大概是天津和北京的一半。如果计算这个人均的这个水平的话，那差距更大。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天津大概是这个北京大概是这个天津的这个1.26倍，是河北的这个6倍。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呢，从教育资源的这个供给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地区是211的这个高校数量超过这个全国总量的1/5，远高于这个天津、河北。另外从这个重点本科的这个录取率来看，北京和天津大概是25%左右，河北仅为10%。另外我们比较到可能是听众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的这个差距。我们在2016年9月份的时候，通过这个网络做了一份调查，抽取这个北京的通州区。因为这个京津冀的这个就是行政区划的这个差异，所以我们选择就是地市级的这个单位来进行比较，抽取了这个北京的通州、河北的廊坊、唐山、保定以及天津这5个区域有效样本各500个，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那么我们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呢，请岳老师那边翻到我那个图片。往下翻一下。这个看图说话可能比较明显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哎，往上，就刚才那个彩图那个。往上。我们看到我们做了一个彩图那个，它是不是有点延迟啊？对，就这个。 对，有点延迟。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比较了一下那个幼儿园、小学、中学，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个大型综合医院、体育馆、文化活动场所，离这个就是居住区的这个，离这个居住区的这个就是距离，这个就是都是大家平时就是公共服务经常去到的一些场所。那么它呈现这么一个特点，总体上呢，通州区它的这个距离，就是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距离，要明显近于这个天津市和这个河北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通州区的一些那个就是柱子横着的这些柱子，它普遍要比这个就是河北和通州的，特别是左边延伸出来柱子，比河北和这个天津的要长一些，也就代表着它距离更近一些。然后那个特别明显的是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距离的这个差距。此外呢，这个天津市在这个幼儿园和这个大型综合医院方面，它离居民区更近一些。河北的这三个市呢，它在这个中学和这个文化活动场所方面，它离居民区要更远一些。下一张图， 刘老师，这个是问卷调查是吧？ 对，问卷调查 啊， 就是我们问到这个，就是网友啊，就是你周边。我们有一个那个选项， 有几公里是幼儿园， 0到500米有幼儿园，这500米到1公里有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统计，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满意度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北京的这个满意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7.2分，然后这个天津呢是这个7分，这个河北的是6.9分，那么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是0.2分的差距，但是咱们这个总共10分制，而且就是按照我们往常做这个满意度调研的这个经验了，0.2分的差距其实也不小了。而且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拉开这个差距的，主要是咱们的这个公共教育服务和这个医疗卫生服务。在这个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北京的得分是7.6分，医疗卫生的服务，北京的得分是7.4分，而这其中呢，这个天津和河北公共教育服务满意度的得分是7.3分。那个医疗卫生方面是6.9分，差距就是达到了0.7和0.5分， 这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这个也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观感相近，就是北京在这个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这个确实就是资源比较优质。这是这个方面，当然我们这个调查还有一些那个比较 细的数据了，我们就不说了啊。 是， 接下来 然后那个 成因分析， 对，成因分析，成因分析呢，我们总结了四条。第一个就是这个三地之间这个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我们比较了一下京津冀三地在2015年它的这个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的数据大概是5.3万，天津的数据是3.4万，那个河北的是2.6万，这个差距非常之明显。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总结是这个市场啊，在这个资源配置中的这个作用不明显。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京津冀这三地国有企业的这个资产总额占到全国的这个比重高达62.8%，超过了一半。全国的这个113家央企中90家总部在北京，也就是这个国有经济它在这个配比中它发挥的是一个就是主导的一个作用。行政的这个作用在其中很明显。我们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的一个说法叫做保首都，也形成了我们网友比较戏称为叫做黄金金赤贫带，确实跟我们当年的一些政策有一些影响的因素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北京天津作为两个特大型城市的这个虹吸效应，这个也有个说法叫做叫做这个磁力效应，这个就不给大家明确就是多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城市发展阶段，我们分析呢，就是北京它已经是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的这个经济结构第三产业，天津呢它处在这个二产占主导地位工业化的这个中后期，那个河北呢它大概是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部分地区呢还要更落后一点，可能是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社会的这个末期。这是这个就是四点这个分析成因分析。国内外的经验呢，我们总结了一下那个珠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一些那个实践。这一块呢，其实就是珠三角这块公共服务的这个一体化，它其实是走在全国相对是一个前列的。2009年的时候，广东省政府就已经制定出来这个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纲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三角，我们现在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个区域规划也是这个2010年推出的。还有一个我们总结了一个国外的经验，主要是这个欧盟，因为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京津冀的这个也是一种联盟的关系。它从这个体量上来讲，就是像河北的话，它并不比欧洲的一个小国体量小。拿这个就是欧盟的一些那个经验来，可能有一些借鉴的作用。这是这个经验借鉴方面。那么进入我们这个主题，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和这个基础呢， 我们提出了两条政策建议，一个是这个成立这个京津冀公共服务联盟，逐步打破这个地区分割。这个联盟呢，它其实三个层面的合作，一个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一个是政府与市场间的合作，一个是这个市场与市场间的合作。这么说大家可能听着比较这个晕啊。其实这个政府与政府间的合作呢，我们现在主推的是这一块的工作，主要是这个三地之间签订一些这个公共服务方面合作的这个协议啊之类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呢，其实是通过购买服务啊、PPP 模式啊等等这种，加大这个就是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这个多元性。第三一块市场与市场的合作，大家就问了，就是我们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那么政府在这一块市场与市场的合作之间，政府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提到两块，一块是标准的制定，在三地之间有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然后就是这个市场的监管，这是政府要履行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职责。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这个顶层的这个联盟顶层的这个规划指导权、决议参与权和这个绩效监管权。绩效监管权简单，它其实就是之前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监督监管，当然它不只包括这个市场的监管，也包括政府绩效的这个考核。决议参与权呢，它其实我们这边核心上涉及到是一部让渡一部分的这个财政方面的这个权利。规划指导权呢，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内外经验分析的这个里头，我们觉得这个珠三角这块在规划指导权这块做得比较好，它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那么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就相当于我们定了一个就是路线图，定了一个计划书，这块呢我们能够就是大家统一一个步调，然后那个统筹一部分资源。当然这一块就是说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学习，这个也得积极学习这个珠三角他们的这个经验。然后第三块呢，说的这个比较这个虚一点，但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法治为根本，履行契约这一块呢，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更希望的是这个市场在这个配置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能够在这个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呢，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法治建设，你这个契约的这个履行。这里就是稍微延伸一点，就是在我们很多包括我们前面提的这所有的政策建议，政府间的这个协议也好，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议也好，契约是首先就是有一个契约精神，然后呢这个订约方面呢，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那个很精巧的一些那个设计。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公共服务的合作，它可能是比方说这个公司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合作，比方说它可能是八页纸的一个协议，就把很大的一个项目给那个定了，但是呢最后效果往往不太好。而我们有一些呢，可能它的这个就是政府和市场，或者说政府和政府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呢，可能有9+1，好几百页，这个协议它可能花了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一年，甚至于这个一年，甚至于一年半，这样它定出来的这个协议对很多问题都有一个明晰的一个预见，然后有一些那个就是精巧的一些设计，包括这个绩效啊，包括这个就是考核呀等等，这样在履行过程中其实就是事半功倍。这是这个就是公共服务联盟，然后有一个这个社会保障特区。其实咱们这个社会保障特区的这个建议呢不稀奇，在前面咱们这个欧盟的这个已经是这么一个措施。大家知道这个欧盟它这个就是形成一个就是经济共同体以后，它这个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社保，它其实也类似于我们也面临类似于我们的这种问题，就是它跨国之间的这个转移接续，我们面临是跨省之间的这个转移接续。那么欧盟它采取的是一个什么措施呢？我们管它叫做暂时冻结，年限累积分别支付，比例支付，最后接管。大家可能有接触到这一块，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跨省，就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跨省的转移支付，它其实是把你在当地领的一部分的钱，就是交的一部分钱，把它领出来，然后交到那个就是你要转入地的那个就是社保部门。那么这样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各省之间的它这个社保的这个缴费标准、筹资水平，还有最后的这个支付能力，那都是差距特别大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 肯定是就高不就低， 嗯， 那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不利于咱们这个人才要素在这个就是高低之间的这个流动。 嗯， 可能大家开始我有想法，我想去这个河北就业，但是我考虑到我这个社保到河北，哎，我是不是还能享受这个就是 北京的 这个优势？ 嗯， 那我就有这个就是疑虑，就不愿意去了，可能就打消了这个主意。那么我们这个设计呢，其实它可以说就是，嗯，比方说我们现在社保的缴费年限15年来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那么以后我达到这个整个这个15年这个年限以后，我要退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可能这5年的部分等比例的由北京来支付，因为现在这个在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那剩下的10年，我可能是在比方说2年在河北工作， 嗯， 那个5年在这个就是天津工作。那么好，你2年和5年你对应的等比例对应的那一部分社保 可以分开 来付， 嗯，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就是说这之间的这个一个不平衡，是这么一个设计。 嗯， 这是这个养老保险这块，然后医疗保险这块呢，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就一个就是，首先是河北它能够提升它的这个统筹的这个层次， 嗯， 逐步推动到省级统筹，因为你只有省级统筹之后，你跟这个北京和天津你才能实现一个就是均等的一个， 嗯， 然后就是这个一样的就是退休人员待遇的，因为退休人员他也有这个也涉及到这个医保的问题，他这个转移接续的这个问题，嗯，然后就是在这个根据这个接管地的这个保险水平，那个测算接受需要的资金，然后不足的部分呢，采用这种趸缴的这种方式实现这个补偿。 嗯， 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就是一系列这个配套，就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它这个定点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这个认可、全覆盖等等。当然最终其实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三地之间这个保障水平逐步的这么一个拉低的一个拉平的一个过程，不叫拉低。当然现在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个行政机关和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职工保险这块的这个转移接续，它应该是咱们这个政策可以有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一块比较固定一些。 嗯， 好吧。 嗯， 时间再交回给岳老师。 这个听完以后我觉得大快人心啊，尤其是最后这两个建议啊。 嗯， 我们来请我们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的处长龚真志老师来说说这个刘老师的这最后的这两个建议，您觉得怎么样？ 嗯，非常高兴啊，参加这次的那个活动。然后的话，刚才刘老师的这个介绍呀，我可以说是契合了咱们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间的一个重点难点。 龚老师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嗯， 重点难点也是民生关注的这样一个热点问题啊。我们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 嗯， 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我认为啊，就是说既包括一些硬件的一体化，比如说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交通、我们的项目、我们的产业， 嗯， 同时呢也包括我们在区域的行政管理方式，还有我们的人才的流动，还有特别是刚才刘老师讲到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样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体化。而对老百姓来说，他的感受度、他的那个获得感和他的那个满意度， 嗯， 往往呢是跟这种软性的这种服务啊，可能更直接，更对应。刚才我觉得刘老师这个分析啊，就是说，不管是他对一些现状的一些描述和一些数据情况的分析，还有一些主观满意度的调查，还有呢他对一些原因方面的剖析， 嗯， 并且特别好的，我觉得就是对珠江三角洲，还有咱们的长三角地区，还有我们的长江经济带等等这样一些国内的一些也是区域发展中间公共服务存在的就是短板也好，还是说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优势也好，给咱们北京的京津冀的发展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参考和借鉴。 嗯， 特别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两个政策建议，就是刚才讲到的，我觉得一个是找准了民生的痛点，因为说实话协同发展出发点在民生，落脚点也在民生，无论是教育、就医还是养老社保，这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也是符合群众的期盼，同时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做决策、做工作的一个根本和出发点。 嗯， 所以这些政策建议的话呢应该很有参考价值。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它 养老保险啊， 对对对，这样一些改革的难点，因为刚刚说到了很多建议啊，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着重去破题，要着重去推进，嗯，要着重去创新。 郭老师是站在国家 角度、 国家层面上来讲这事儿啊， 嗯，对对对，嗯，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还有刘老师这个报告可以对我们这个下一步研究全国层面的公共服务的，现在我们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我们要推进普惠，也就是人人享有，还有就是一个均等，就是不管区域还是人群还是城乡，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再有就是一些服务的便捷化，刚才说了我们的家的周边多少公里要有相应的服务资源，而且能够可及能够获得，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下一步研究这些政策啊，也是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也重在每一个资源的平衡和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沟通。 对，可以这么说。对， 世杰其实是一个校园观察员的角度啊，你来说说，就是听完了刘老师的这个 PPT 以后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其实刚刚聊到最后的两个建议哈，我突然觉得离我还是挺近的，因为即将毕业之后你就会涉及到 就是去河北还是去天 对，你会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保险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在刚刚的那个调查表的这个总结当中啊，提到了这个小学中学，但是呢其实在大学这一块，在教育方面，大学它也在做一些这个协同发展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看那个传媒大学之前啊，因为我是传媒大学的嘛，之前就说要去这个雄安新区啊办一个 分校， 对，建个分校，对，我就 把播音系搬过去 我就想说是不是那边宽敞练声更方便反正就是我在想这种大学教育的这种协同发展在规划当中有没有一些提及，或者说对，是的，刘老师，你觉得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说对于我们这种哈正在上大学或者即将要考大学的这群学生来讲，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可能外地的学生他都特别希望到北京到首都来上学，但其实这也影响到了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种过于集中在我北京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大学跟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配置。其实我们在这个调研中，就是涉及到这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包括小学、中学，包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这些公共服务资源，它跟大学的这个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逻辑刚好是相反的。就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它的配置，它其实是随人走的。然后大学它其实刚好相反，它是人随大学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我们特别就是在意这个大学的这个搬迁，或者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雄安建设的传媒大学新区，它其实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学校去了之后，它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产业也好，还是这个人群聚集也好，还是说提升当地的这个人才发展水平也好等等，它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就像美国它有很多这种大学城，就是它就发挥的是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跟咱们那小学啊，那个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它完全是两个逻辑。这是这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就是你刚刚提到大家为什么报考的时候选择北京啊，这其实跟咱们这个在我们报告中咱们提到了，就是随着咱们这个服务经济和这个人才经济的到来，就是大家去追逐的其实是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这个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也是咱们为什么要在京津冀三地之间我们去追求一种更加平衡的一种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大家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你在报考的时候，你首先考虑的就不一定是北京，也许你考虑的是雄安。 是的， 这我在日常生活中也遇到一个笑话。可以当做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个新入职的一个同事，他是当年唯一一个放弃北京户口指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家在雄安。 就是他现在觉得啊，这个在雄安已经很好。 对，这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啊。我们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一段这个精彩的节目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同时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年说啊，有两种观看的渠道。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板块里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青年人必须知道的几件事情。 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刘烨啊，刚才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最新的政策和建议啊，这个遗策啊，不是政策，叫遗策啊，建议。世杰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我知道啊，世杰你说吧。 是刚刚半点之前还没有那个特别发挥出来是吗？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知道的，就是当我们这种青年人面临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他还是特别希望留在北京 一线的发达城市， 因为可能即使是说这个政策上面会有很多的支持帮助，但是对于很多的在北京学习的学生来说，他可能一是习惯了北京这样的一个氛围气氛，第二个呢，他本来也就是希望留在北京，所以才来北京读书的，对吧？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包括其实我个人在北京读书，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我去到了可能天津、河北这些城市之后，是不是对于我今后的一个发展还是有一些阻碍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有人想着怎么着都不如北京， 对， 有人这样跟我说过， 是吧？对，所以说这种事儿，刘老师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比较能够吸引到这一群即将毕业的这种毕业生们的一些政策啊，或者一些建议吗？ 那个首先纠正你之前的一个小错误。根据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长期的一个数据的跟踪，就是我们近期的这个，就是近期 刘老师说了，我拿数据来 对对对，数据是最真实的。 近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京高校的这个毕业生的这个留京意愿，其实是下降的， 是越来越低了是吗？ 应该说是走低，倒不是说它本身其实挺高的，但是 我觉得这个数据我非常认可。因为如果换作我现在大学毕业，我绝对不会留在北京。 你也要走是吗？你要去哪儿啊？ 这个数据本身我是认可。 我去哪儿我 觉得留不下来，你知道吗？特别痛苦。 对，我觉得是压力大的一个 压力大。 这个也是好事儿啊。压力大就是我们去其他新的地方开拓更好的这个， 对， 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感觉。 对， 但是其实我们想创造的是一个，就是不管是青年人也好，还是说这个中年，还是说老年人也好，他这个就是一个大家自由流动。因为说的高一点的话，自由迁徙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的权利。那你这个自由的迁徙，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有一系列的这个制度的一个保障。 大家肯定不会自由迁徙往更加恶劣的地方去迁。 嗯， 这也是刚才公授他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推进这个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在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均等的这个基础上，大家才有这个就是选择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 我不能说我在这个北京我拿的养老金比方说4000块钱一个月， 嗯， 我跑到河北去我拿2000块钱的一个月的养老金， 嗯， 那我想只要是智商在线的都不会做出这么一个选择。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不均衡的表现吧。 嗯，所以正在努力让它均衡。 没错，我们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吧。刚才那个刘老师在自己的这一册里也讲到了珠三角的这个协同发展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啊。我觉得我上次去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从这个深圳啊，珠三角啊， 珠三角， 从这个珠海啊，你比如说这个到其他的几个临近的市啊， 嗯， 高速公路啊，包括这个甚至地铁啊，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就是你比如假设啊，咱们说哪一天咱们从北京啊去趟这个河北廊坊， 嗯 啊，如果说是现在有高铁啊，如果说真是通地铁了，而且还是廊坊的一站，我就觉得这就京津冀协同了啊。 嗯， 真是方便，特别方便。包括 方面来讲， 对，包括深圳的这个叫做这个深圳旁边的东莞，包括那个这个深圳旁边的这个香港，这地铁都已经通上了，就是基本上广东这个沿着这个深圳的其他周边的几个城市基本上和深圳的地铁都是相连的。 嗯， 所以说我从东莞，比如说我住在东莞，然后我上了这个地铁站，然后直达就可以直达深圳市中心，甚至可以直达香港的九龙。我觉得这个通过交通方面的带动协同发展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对吧？ 嗯，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讲 啊，刘老师可以把话筒离近一点啊。 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讲， 嗯， 不一定说是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带动， 嗯， 也许是这个就是各种要素资源之间的流动，它对这个交通提出更高的要求。 嗯， 比方说我们有两个点之间，它可能没有这个人员往来，但是我不能说我修了这个，比方说修了高速路啊，或者修了地铁之后，它就有了。 嗯， 其实是本来它，其实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本来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交通的这个 为这个需求服务， 对，为这个需求服务了， 啊， 那么我们北京在这一块呢，就是京津冀在这一块呢，其实相对于这个珠三角咱们是不占优势的。为什么呢？咱们有三个地方不占优势。第一是咱们这个地形，大家都知道，就北京的这个西部北部都是这个山区， 嗯， 这导致我们跟这个张家口啊，跟这个河北的这就承德啊等等这些地方的这个连通性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嗯， 有这个地形因素的限制，不像这个珠三角那边就是一马平川的这种，这种联络很方便。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庆幸吧，庆幸有了这个东澳， 嗯， 把这个京张东澳，把这个张家口跟这个北京这个联系更加的紧密了。 嗯， 当然这个机会也是可以说是很难得的。 嗯， 如果说像东澳这种事儿的话，确实是很难得碰上的。 对，咱也不能说每年都搞一个奥运会啊。 对，是一个机遇，这是地形方面的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嗯，京津冀这一块的前面也提到了，市场化的程度确实比珠三角那边是有差距的。 嗯， 市场化的那个程度有差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市场它配置资源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流动的一个过程，它流向这个就是效率更高的地方，流向这个更能挣钱的地方，流向那个就是能够获取更多收益的地方。这么它会实现一个这个填平一个洼地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如果说是一种这个行政方面的这个更多一点，它可能各方面的壁垒啊，包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两边在行政级别上的不对等啊，可能对它这个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 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三地之间，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群的这个发展，天津和北京是一个大的一个城市群。 嗯， 那么我们从整个这个京津冀的城市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哑铃的一个状态。 嗯， 就我们特大型城市有一个北京一个天津，然后我们在底下的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一块呢，咱们其实是基本上是一个瓶颈，一个很细的一块，就数量很少。然后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中小城市，特别小的这些城市，就是河北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自然的就是扩张出来的一些那个大的城市，但它不是特别大，没到这个中型大型城市这么一个地步。那么就是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是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个不均衡，这也是咱们这个雄安战略提出来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逻辑，通过一个城市来集聚资源。 没错啊，当然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我觉得跟行政区划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啊，你比如说珠三角，那毕竟还是广东的地界啊，都是广东省管。 嗯 啊，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京津冀啊，那这可是三个这个省级市啊，省级这个单位啊，一块儿来拼凑这样的一个协同发展，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其实这方面的原因要说的话就复杂了， 复杂了， 它跟咱们的这个财政支出的体制非常的相关。所以我们在就是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既总结这个欧盟它国与国之间的经验，我们也总结珠三角它这市与市之间的经验，最后其实决定我们是更偏向于国与国之间的那个经验近一点呢，还是偏向市与市之间的经验近一点，它是由什么决定呢？由咱们这个财政这个统筹的这个层级， 就关键还是钱的问题。好吧，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小短片啊，我们这个短片呢，这个讲的是北京有多大啊，就是其实也是给大家展现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的一个走向吧。 哎，来看一下。 在北京上班到底有多难？北京有上千万的通勤上班族，他们主要聚集在北京五环外的门头沟、回龙观、天通苑、通州、燕郊和大兴的黄村，而且北京常住人口一半以上住在五环以外，黄色代表早晨打车较多的地方，绿色和黑色代表打车较少的地方。但是他们上班的地方主要集聚在中关村、西二旗、望京和国贸这四大区域，这是早上上班族从四面八方赶往中关村上班的情形。同时还有许多上班族赶往西二旗、望京、国贸三个办公区，这是整个北京早高峰的情景。每个点都像一个血细胞在交通的血管里流动。 从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北京我觉得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交通方面的疏散了啊。可以把一些学校搬到雄安去，比如说传媒大学的播音系。 那一个疏散了 是吧啊。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8:51啊，如果让刘老师用简要的一个话语来概括您的最终的这一册，您觉得您会怎么说？刘老师，就是最后我们如果对京津冀协同公共服务资源的这种协同发展未来的期望的话，您会有哪些话要说呢？刘老师说我得想想。 确实叫了一个大难题。其实核心我想是两块儿 啊， 两个词儿来这个就是总结的话，一块是政府，政府这块就是说它这个能够让渡一部分的权利，由一个就是更加就是偏中立的这个机构，通过这种议事的这种形式，来决定一部分这个资源的一个配置，这是一块儿。另外一块儿是法治，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法治环境的建设呀，还有整个我们一些这种信息中介服务，这种这个咨询法律咨询服务能够提供给我们这种无论是政府与政府间合作，还是政府与市场，还是市场与市场之间合作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基础，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障，还是为它未来这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方向吧，指明的一个方向。 好的，感谢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刘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同样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 特别 报道节目的第5期了。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班。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嗯，大家呢还是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嗯， 给大家说一下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我们目前啊还新增了一个收看的渠道啊。自从我们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这个三个平台合并以后，北京时间呢高度重视我们的节目啊，把我们也推到了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啊。大家在北京时间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说搜索青年说，就可以听到和看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个我们的这档早间。重磅推出的服务资讯类节目了。刚才呢我们聊的是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青年人必须知道了几件事儿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已经来了28000人了啊。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下面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我们下面这个话题聊的是犯罪。聊的是未成 年。预防犯罪。 对，预防啊未成年人犯罪啊。这个是跟我们青少年非常有关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队的民警齐艳艳警官，以及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的乔学慧老师啊。 欢迎 我们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啊。这个前面的这个镜头，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支队的民警，我叫齐艳艳。 大家好，我是乔学慧，来自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 我居然说对了啊。很开心啊，今天跟两位 这个叫做服务未成年人的这个姐知心姐姐们一起聊天啊。我们先问这个燕燕警官一个问题吧，因为刚才看到燕燕警官的时候，感觉瞬间就，反正我就特兴奋。 害怕了吗？ 不是， 没有害怕， 反正特兴奋啊！见到警花就是不一样啊！开个玩笑啊，就是燕燕警官一直是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做警察吗？ 对， 啊，是进入了 公安大学毕业的。 公安大学毕业了，一开始就开始接触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吗？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从事的是重案的工作， 嗯， 可能审理一些重特大案件 啊。 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我们觉得很神秘的一个领域啊。为什么？因为总觉得小孩子犯罪肯定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啊。这样，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册的第6期特别报道了。我们把燕燕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他能给大家讲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一些情况，以及他的这一册。 没错 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先让燕燕警官来讲，讲完以后我们再一块儿分析，好吗？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这样我们结合着一个画面来让燕燕警官来给大家讲一下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情况。来，燕燕警官，您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啊，好像有一点延迟啊。 对， 这是海淀特色。 我们这个海淀公安分局啊，和我们的这个海淀检察院，包括我们的海淀法院，还有我们的海淀团区委，包括我们团市委，共同呢都非常重视这个未成年人的犯罪的预防工作，还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后的帮扶和转化工作。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海淀特色的这个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机制。是这样，我们呢想以海淀区为核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海淀区作为一个大学区，学区众多，青少年未成年人的人口数量呢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想团结像东城、西城、昌平这些城区，共同的运用这种具有海淀特色的工作方法，然后通过这次这个团市委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这个推动培训，帮助这个一线的这个办案单位，像派出所啊、刑侦啊这些办案民警们，更加熟悉和了解针对于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法和工作技巧，然后也希望在我们的实际办案过程之中呢，既能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过从2013年底，然后到这个现在迄今为止的这几年的这个逐步实践和探索，这个工作方法已经推行了几年了，也形成了一套呢比较接地气儿的、适合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工作规范还有流程。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之后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 这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发展 一个工作对、 啊、 发展的一个概况。 嗯， 因为现在作为咱们国内来讲呢，尤其是从我们公安的这个角度，从咱们2013年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刑诉法调整之后，刑诉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需要有专职的这个办案人员去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这个案件，而且呢具有专业的这个工作方法，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孩子们的这个权益不受到侵害。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从公安来讲，我们海淀公安从2014年的7月在正式的挂牌，有专门的这个队伍去只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和未成年人被侵害的这个案件，这是一个在国内发展的一个情况。还有像我们海淀区的现在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各家单位，共同的对这个一个孩子违法了犯罪了，我们从公安的这个第一时间案件发生起始阶段开始，到这个案件继续往下一个司法程序流转的过程之中，始终都有专职的这个办案民警从头跟到尾，我们叫案件的一半到底，也就是这个孩子一旦触犯了法律，到达了我们海淀公安分局之后，我们都有一支专职的队伍，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这样，有4个女民警、4个男民警，专门设置女民警也是为了第一是柔性执法， 更适合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特点。 嗯， 可能孩子们看到警察叔叔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张。 嗯， 然后呢再一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少女啊小姑娘一些案件，有女同志可能更加方便一些。 嗯， 然后所以呢这个案子一旦发生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介入，一直到这个案子到了这个逮捕阶段，包括后续到法院的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公安民警都会对他的帮教一直持续下去。嗯，配合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共同开展工作。 这个这个人数大概有多少？比如说我们海淀区主要负责这个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民警人数呢？ 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 或者男女比例 中队，男女比例是一半一半。 哦， 一共有8名民警。 嗯 嗯，然后每一名男民警，然后配合一名女民警作为一个办案组。 嗯，是的啊，这肯定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女性民警在这个小朋友见了以后就不害怕。 对，大姐姐啊阿姨啊感觉比较亲切一些。 是的，您接着说。嗯，其他区县哈也有应用效果啊。 对，其他区县像刚才我提到的，像东城公安分局。 嗯， 昌平公安分局，然后像还有提到西城公安分局，这几个公安分局呢都已经跟我们共同的投入到了这个科研项目的这个方法的运用和实践当中去。 嗯， 然后呢在这个具体的他们的操作过程之中，也发现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犯罪运用这个专职的这个帮教还有转化的方法。 嗯， 非常适合孩子的身心特点，也有利于案件的下一步的流转和进行。 是的啊。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如果不是专业办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警察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较严肃的话，有些小朋友是会害怕的。 嗯，那一般情况下 就仿佛好像家长要问一个小朋友什么问题的时候。嗯， 对， 一般情况下这个专职队伍要具备和其他人员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技能大概都是。 首先您像我个人来讲，我是咱们国家心理咨询师2级。 嗯， 然后像我们这支队伍里面，其中有4名民警都取得了国家心理咨询师3级的资格。 嗯， 而且我们都会学相关的像社会学呀，儿童心理学呀，像这些专业的知识。 嗯， 就是除了这个公安民警本身应该具有这个执法办案的业务素质之外。 嗯， 我会要求我们队里边的这个民警都具有这个相关的对于青少年心理辅导啊， 嗯， 遇到心理问题之后的有效的应急处理啊疏导啊这方面的技能。 嗯， 你像有的案件比如说某一个小姑娘遭受到了性方面的侵害或者其他的违法侵害。 嗯， 那么可能在心理上受到一定的创伤，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办案人员第一时间的首先要掌握一个正确的一个询问的了解事情的这么一个问话的一个技巧和方式。 嗯， 防止对于孩子的这个二次伤害。 嗯， 因为可能说如果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询问过程之中只是通过法言法语去询问，没有正确的运用儿童语言的话，那么可能对于孩子的身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伤害和影响。 嗯 嗯嗯， 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接着去结合具体的事例来讲一讲啊。 嗯嗯嗯， 接下来是一个计划进度啊。 对，这个计划进度呢，因为是也是响应我们这次这个我为改革献一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这个推动嘛。 嗯，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刚才可以看到从2017年开始。 嗯， 然后到2018年整个这一年都是我们这个海淀特色未成年人工作机制的这个推广。 嗯， 也是想借助团市委包括我们团区委整个这样我们叫团团的力量是最大的嘛。 嗯， 团结起来。 对， 然后借助团团的力量。 嗯， 然后呢能够帮助更多的青少年人，除去对于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帮教转化之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借助这样的工作方法能够预防青少年人犯罪。 嗯， 保护更多的这个孩子们不受到犯罪的侵害，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嗯 嗯， 这是我们的参加人员。 对。 啊， 这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之中的一些照片。 嗯， 其中有我们的民警和同事们去这个给孩子们讲课啊，去学校普法啊，做法治教育，包括去给这个违法犯罪的孩子们，像这个图片里有家长啊和孩子们共同参与做一些谈心谈话心理辅导的一些过程。 嗯 嗯，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好奇它的机制究竟有哪些啊，让燕燕警官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这个主要的成果有海淀特色的未成年人工作机制研究报告，还有一刊加一书，还有法治副校长教材，这个应该就进学校了是吧？ 对。 嗯， 因为像刚才我说到了，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要帮助那些已经迷途了的迷路了。 嗯， 一时之间没走错了路的这些违法犯罪的孩子。 嗯， 我们更多的是要预防保护广大的这些青少年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不受到这个违法的侵害。 嗯， 所以法治进校园像今年我们推了一个工作叫做大手拉小手平安进校园，把法治进校园对于孩子们的普法教育和青少年犯罪预防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嗯 嗯，然后我们统一了这个法治副校长的教材，包括我们也是定期的会有法治副校长的专业培训 培训， 嗯， 通过老师给我们专业的指导，然后呢更好的为这些孩子们进行这些法治教育。 嗯， 嗯，这就是一个预防的层面了。 对对对。 嗯， 嗯， 嗯，接下来是一个预期的效益啊。 对，因为像咱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其实大家自己都曾经是一个孩子， 嗯， 可能像有的青年人自己本身可能十几岁，咱们说就是一个青少年。那么说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像我30多岁了，曾经我们都年轻过，从十几岁的年龄走过来过， 嗯， 那么呢其实大家都能够明白，青少年人的这个身心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所以可能在一时之间他们犯了错误， 嗯， 迷途了，违法犯罪了，这个不是很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力量能去帮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和这个帮助， 嗯， 所以我们呢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海淀特色这个工作方法，能够有效对这些孩子进行一个帮教还有转化，尽最大的可能降低这些未成年人的社会风险性，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回归社会，同时也是希望借助这样的工作方法能够预防青少年人犯罪，保护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个海淀特色的未成年人案件工作机制， 嗯， 我还真是第一次了解到。我相信因为可能一方面是海淀的学校多，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燕燕警官，可能你们在这个接触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的时候，可能形成了一系列的一套科学的工作机制的方式和方法，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和燕燕警官通过一些实例一块儿来聊一聊未成年人犯罪了， 嗯嗯， 就是其实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燕燕警官这个主要工作的负责的这一块叫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可以这样理解吗？包括还有预防，还有预防，也有预防。 其实我们海淀公安分局法制支队未成年人案件审查中队， 嗯， 作为这么一支专职审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中队呢， 嗯， 工作主要分为五个大方面， 嗯， 我简单跟观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介绍一下。 嗯， 第一呢是对于触犯了刑法的，就是被这个触犯刑法之后， 嗯， 刑事拘留的这些未成年，我们叫嫌疑人， 嗯， 犯罪嫌疑人的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帮教还有转化。 嗯， 第二大工作方面呢是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嗯， 我们叫做违法行为的这些未成年人，这些人的这个帮教还有转化。第三大部分呢是对于这个在案件之中自己受到了人身侵害的这些被害人， 嗯， 被害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我们对他进行一个帮扶啊、救助啊还有辅导啊。 嗯， 第四大部分呢像刚才跟大家提到过的法治进校园， 嗯， 我们叫大手拉小手平安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最后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叫一个关护基地， 嗯， 就是这些孩子我们说回归社会，那么怎么有效的回归社会，其实这个团团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真是的，这些孩子们真正想有效的回归社会，其实他需要很大的社会力量的帮助。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有很多爱心的这个企业家，还有一些爱心单位，他们主动的承担起社会责任，站出来跟我们这个公检法的部门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呢会给这些孩子们提供一些就业啊，然后包括后续回归社会的一些机会。那么主要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这五工作方面，就是这五个大方面。 嗯，理解了。 嗯， 那么我们来请团市委这个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的部长， 嗯， 乔学慧乔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您那边主要负责的应该不是未成年人犯罪吧？应该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保护未成年人。 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 乔老师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预防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呢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部分。 嗯， 应该从这个工作对象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哈， 嗯， 应该有这么四大类的群体。第一类呢， 嗯， 我们是专门针对困境青少年的。 嗯， 所谓的困境青少年呢指的是我们这里边又含有四类。第一类呢是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这样的孩子。 嗯， 第二类呢是包括这个比如说像罪错青少年， 嗯， 这部分青少年可能跟燕燕警官哈，我们的工作对象是重合的。 嗯， 这部分这个青少年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哈 是关怀， 关怀当然也和公检法合作，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制度，包括社会调查， 嗯， 包括附条件不起诉， 嗯， 包括犯罪记录封存等等啊。因为咱们这个从这个市级层面的哈有这样两个议事的机构，一个叫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 嗯， 一个叫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这两个议事协调机构哈，这个成员单位有20-30家啊，是这个团市委是作为牵头单位， 嗯， 啊，市级层面包括是公安局啊、检察院、法院、民政啊，这个综治哈，这个教委哈等等哈，这个 就是一系列的这些事关青少年保护啊、预防犯罪等等啊这一系列工作的一些职能部门。我们的第三类的这个工作对象呢，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在这种刑事案件中受到了侵害，我们呢会通过一系列的工作项目的方式呢，比如说有这种被害人的心理援助啊，有一些比如说遭遇到这种经济困境呢，我们会通过社会统筹的一些方式哈，会给予一定的这种经济类的援助，这是我们的第三类的工作对象。第四类的我们就是面向全体青少年的，我们做一些青少年的自护教育，包括这个怎么预防性侵害，这个远离毒品，这个远离艾滋病哈、等等这样的，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青少年的预防犯罪和未成年保护的我们这个工作对象分的几大类的群体，是这样。 好的，网友9658在我们的活力982的房间里跟我们留言说，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全都是跟青少年有关的，青年广播就应该多做这样的节目。是的啊，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节目。 是的，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就是很多青少年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在犯罪的事情。这个 我们要燕燕警官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对， 就是您接触的一些办案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曾经的我接触过的一个犯错的孩子吧，咱们就叫曾经有一个小孩，我们就叫他小丽。这个小丽呢，他呢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当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夜里面3点多钟的时候，突然这个就接到了这个派出所送来的这个案件。我第一次见到小丽的时候呢，小丽看起来就是黑黑瘦瘦的，然后呢感觉就是也不抬头看我，浑身呢不能够去坐住了去面对我们这样交流，一直在乱动，就一直在动。我感觉这个孩子就情绪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呢他身边呢坐着这样一个穿着特别的整洁，然后呢也很得体的这么一个女士，跟这个小丽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这个感觉这孩子很可怜的，对，有点脏乎乎的，怎么穿的这么可怜，这样的一个状态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就赶紧跟这个孩子还有这个女士去了解情况。我说请问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因为第一时间要跟孩子去进行一个整个过程的这么一个交谈。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这个边上这个女士是我妈妈。我说怎么妈妈跟孩子看起来这个差别这么大呢？是，我就判断这个孩子说肯定跟妈妈的沟通，包括他的亲子关系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了。其实谈到这个呢，我想先插一句话，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这案件啊，都跟我们叫原生家庭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是说原生家庭的具体的一些什么结构啊，或者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而是说在这个整个亲子关系的交流过程之中出现了问题。就可能是我跟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能有效得到这个孩子的信息。这个小丽就是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干什么事儿了？说我妈妈老说我，我妈妈是那个也他妈妈也是这个教育工作者吧，就是老师那类的，就是平常的那个工作啊各方面什么都是对比较严厉，对孩子要求呢比较严格。然后呢跟孩子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这个孩子可能在青春期的过程之中就造成了一定的逆反，然后跟这个孩子交流就不是特别的好，导致这个孩子夜里面2-3点钟出去拿着家里的钥匙把小区周边的车就全都给划了。所以说这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您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又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他不知道我这么做是错的，我违法了，我这事有多严重，我就是为了一时发泄我心里边这种委屈，我觉得妈妈怎么老说我呀，我怎么干什么都不对呀，我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行啊，他觉得很委屈，那我就干脆妈妈让我换干净衣服我不换，妈妈让我上学我不去，妈妈让我听话我就不听，他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心中渴望被关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其实青少年人包括青春期的人都会有这种我们叫自我的这种展示的一种需求，他希望体现自己的这么一个价值，让你关注到我，就像婴儿哭是一样的，你得注意我，哎，我不舒服了，我想喝奶，我肚子疼，你得关注我。所以孩子在发育过程之中，他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他有一种这样的需求，可是家长却对他关注的并不是很足够， 意识不到， 可能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嘛，你就是逆反，你就是调皮。所以这个案子就后来后续呢，这个孩子因为年龄比较小，也不够我们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处理年纪，我们对他做成了这个治安拘留不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后来我们也由社工，像刚才这个我们的乔部长提到的，会后续有一个治安的训诫的这么一个跟进，我们会有一个3个月的帮教和转化。那么3个月之后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呢？ 这个孩子特别好，我们叫训诫解除会，就刚刚像跟您提到的违反制除法这类的孩子、嗯、这个孩子能够看着我跟我说，阿姨我觉得我错了。我觉得，我说你为什么错了？我还想他会不会是想在警官面前表现好一点啊，故意这么说。说没有，说我觉得我妈那么说我，虽然我不爱听， 嗯， 但是我能明白我妈是为我好。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三个月跟着社工那些哥哥姐姐在一起参加活动， 嗯， 因为我们社工会组织很多丰富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团队也是给我们提供很多活动。在这些活动过程之中，你像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个社会劳动过程之中，他会体会到，哦，原来作为一个社会的参与者， 嗯， 像我的父母，要养活我这么不容易啊， 嗯， 这是一种行为教育。通过这种实际的这种行为教育，这个孩子这小丽一下就明白了，说哦，他说我觉得我错了，是因为我妈妈其实挺不容易的，每天工作这么养活我，这么哎又给我吃给我穿，又这么让我上学，妈妈说我是为我好，可能语气严厉了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嗯， 所以说其实孩子们像您说一开始意识不到错误，但是通过这种行为教育，通过跟让他促成他的亲子关系的转化，包括像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让爸爸和妈妈，像这个小丽就是和他的妈妈两个人背对背， 嗯， 一个人拿一张纸去写出我心中的妈妈和我心中的孩子，妈妈写的一些孩子的优点缺点，孩子写一些，一回头两个人一看泪流满面，为什么？就是哎呦，没想到妈妈觉得我这么好啊，觉得我挺懂事的，不是在我想的妈妈那么 喜欢我，天天就说 我，对，然后妈妈一看，哟，儿子写说妈妈长得好看， 嗯， 说妈妈那个特别白，说妈妈那个懂得特别多，妈妈这个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她工作特别伟大，我特别喜欢我妈妈，我崇拜我妈妈。哎，妈妈一看原来孩子对我很认可，妈妈也很骄傲，这母子关系呢，这亲子关系也会进行一定的这个转化。其实所以说像青少年人的这个转化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作为一个警官穿上制服很严肃的往那一坐，说你错了你知道吗，你这么做你不对。那孩子说，那你跟我父母教育我的时候那种口吻好像差不多，因为本身警服给人一定的距离感，所以说更多的是融入一种心理工作方法和拉近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帮助促进他们家庭关系的转化。我们叫降低孩子的生存困境，帮助他顺利的回归家庭和社会。因为不管是治安违法的还是刑事犯罪的这类的孩子，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家庭里面去的。 嗯， 是的啊，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燕警官说的一个最根本的点，就还在于原生家庭的教育方面啊。 对， 嗯， 在这方面那个乔部长那里， 嗯，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配合的一些活动或者方式方法？ 其实，刚才燕燕提到的这个哈，其实在青少年违法犯罪里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沟通不畅。 您那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我们帮助过的一个孩子， 嗯， 这个孩子呢他不是自己违法犯罪，他是自己受到侵害， 嗯， 但是他也是原生家庭非常的糟糕， 嗯， 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大概有三四个月之前， 嗯， 有一天晚上，啊， 是这个吗？ 我看一下，不是这个， 啊，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是最后一张， 最后一个， 对对， 啊， 最后一张 是这张啊， 这不是在最后一张那个有一个外婆的手的那张 啊，就是， 对对， 啊， 这张哈， 嗯， 刚才我没有看到， 嗯， 这个手哈，大家看到是一个老人的手，这是这个， 这一看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 对，这个 老奶奶的手， 这个故事的， 啊， 这个案件的女主人公的我们。叫小芳吧， 嗯， 这个小芳，这个照片的手是小芳的姥姥的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几个月前哈，有一天晚上，我们的社工接到我们的海淀分局和检察院的一个电话， 嗯， 这个缘起是什么呢？说咱们海淀分局就是燕燕工作的单位哈， 嗯， 说抓了一个大概中年妇女，这个女士呢， 嗯， 是因为就是惯犯她盗窃，然后当时她在看守所的时候，她就跟民警说，她说你们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女儿？ 嗯， 然后呢，说为什么呢？这个女的就跟他们说，这个女儿啊，跟继父生活在一起，啊，这个可能妈妈已经觉察到了，可能这个继父可能会对女儿有一些什么伤害。 嗯， 于是我们的社工哈，还有我们的分局的民警，还有检察官，就一起赶到了这个他们的租住的一个出租屋里边，因为他们是来京务工的，老家在河北，在廊坊。然后呢，我们当时赶到的时候，这个姑娘哈，见到我们的这个社工啊，就我们的这个干警哈，特别的又激动又害怕，说这个他这个继父哈，因为妈妈被抓了，然后这个继父就开始对他进行骚扰， 嗯， 而继父还威胁他说你不许报警，你报警也没有人相信你，而且还威胁他我要把你怎么着。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我们的社工和我们的民警哈检察官的共同的帮助下呢，我们当天晚上报了警，当时民警就出了现场， 嗯， 这个进行讯问啊哈一些之后呢，就把这个继父带走了。后来继父在这个看守所也承认了，他确实对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些侵害。 嗯， 但这个孩子呢，他的父亲这个继父被抓了，母亲也进了看守所，怎么办？这个孩子就是他无依无靠，而且还是在这个北京租住。于是呢，我们当时就通过河北团省委联系到廊坊团市委，又联系到大厂团县委，又辗转找到了孩子的姥姥。 这又一次体现了团团的作用， 团团力量很大。 对，找到了孩子的姥姥，然后把孩子的姥姥从河北接到了北京，然后呢，这个跟姥姥进行了沟通，然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团干部同事哈，和社工一起又把孩子的姥姥带着孩子一块送回了河北的老家。当时送回河北老家呢，这也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完成了，因为后续这个孩子怎么办，又帮他联系了学校。然后呢，联系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可能还不太理想，后来又通过当地的团组织，我们又给他转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这个好的学校给他免除了学杂费，而且还得给他资助了一部分的经费。这个讲这个故事呢，我是想就是可能原生家庭比较糟糕，母亲的行为不是特别好，比如说盗窃，比如说他的这种和他继父哈，可能原生的这个他的亲生父母的感情不是很好，可能对这个孩子就表现出了，比如说他很胆小，他很害怕，他很恐惧，他遭到这种侵害他也不敢报警啊，这个可能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伤害。刚才燕燕说哈，这个就是对这些比如原生家庭带来的这些，比如给这个孩子造成，比如让孩子这个去犯罪的，或者造成这个其他伤害的这些孩子哈，我们大概有几个这样的工作。第一个呢，我们在全市推有家长课堂，因为我们想家长并不是天生就会做家长的， 对， 因为现在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要学习，但是父母可能没有专门的课程说给父母，让父母去学习怎么做家长， 对， 所以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全市。 乔部长，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一小段广告以后继续回来啊。刚才乔部长跟我们说的是一个原生家庭这个害怕父亲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的发生啊。现在孩子已经跟这个等于说奶奶在一起， 姥姥在一起 啊，对，孩子和姥姥和舅舅生活在一起，生活在老家， 啊， 然后学习还特别好，应该还不错啊。我们也跟他经常会有联系，还不错。刚才接着燕燕就说，我们除了有家长课堂，我们还会说对孩子有一定教育。第一呢，是有这种自护教育，叫未成年人保护大讲堂，就是教育孩子怎么去自我保护。另外，我们还有这种普法的教育，就是你不光要自我保护，你还要知道什么是违法。包括燕燕刚才讲的那个孩子，他可能跟父母沟通不上，他就去损害别人的财物，这是不对的。要让孩子知道有一个是非曲直，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 燕燕警官刚才讲了一个，就是一个案例了。但是和这个孩子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您可以给我们分享的故事？在这个比如说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 有像其实刚才您问到了一个问题，我心里面就动了一下。您刚才说您是一开始做公安工作的时候就做未成年人的案件吗？其实不是的，我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时候是负责这个重特大案件审理，就像重案六组里边那个情节差不多。后来呢，因为是随着咱们像刚才提到这个法律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然后呢我加入了咱们这个未成年人办案队。其实刚刚最开始做这个普通的这个成年人的这个重案的时候啊，每天面对都是悍匪，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我正常的合理合法的去处理这个事儿，公平公正，然后呢绝对是执法无私就可以了，然后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啊，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的眼睛，他们有的人的眼睛呢是不看你，低着头一直不看你，回避你，很恐惧，但是有的人呢就是那里小眼睛啊亮晶晶的就那样看着你，又恐惧呢又期待，然后呢又有一点相信你，又有一点不敢相信你，那种眼神会深深的映到我的心里面去，让我有的时候晚上做梦都会梦到孩子。你像其中我接触过一个叫小东的一个小孩，这个小男孩是一个涉嫌盗窃的一个小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的，特别的帅，特别漂亮，然后个子高高的，然后呢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是低着头一直抠手抠手抠手也不说话。后来通过跟这个孩子聊天呢，我说你为什么不爱说话呀，你是有什么顾虑啊，怎么爸爸妈妈呢，一了解发现这个孩子的这个妈妈很早就去世了，这个父亲呢后来也是对这个孩子不是特别关心，一直这个家庭啊属于比较这种风雨飘摇，这个孩子每天是居无定所，跟着爸爸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中间呢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庭环境嘛，让孩子觉得得不到这个妈妈的爱，得不到爸爸的爱。后来这个孩子有一次在跟爸爸吵架过程之中说，我妈妈走了，我没有妈妈了，我不想跟你过了。爸爸打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这男孩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之后到了这个社会上，就由这个不良的这个可能这个个别的这个个别人吧，就把这孩子就给带走了，慢慢的加入到咱们这个犯罪团伙里面去。后来这个男孩从这个偷可能一根钢笔，偷一点零钱，慢慢演化到他后来开始进行入室盗窃。后来呢跟这个男孩聊天过程之中，这个男孩我说，那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说，阿姨，我没吃过饺子，我没吃过我妈妈包的饺子。因为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正好是2014年的这个年底腊月的时候，马上快过年了。当时我没想到他跟我说这个，我说，哟，他没吃过饺子，那你有什么心愿？他说，我想吃一回我妈妈包的饺子，但是我妈妈再也给我包不了饺子了。说完这话，眼泪就开始扑扑簌簌的往下掉。在那一刻，作为一名警察，完全没有以往面对犯罪嫌疑人时候那种感觉，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很心酸的，觉得又是家庭的问题，又是觉得这个孩子虽然他违法犯罪了，又觉得想帮他一把。后来在年三十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同事们，我们战友们就给这孩子专门送到看守所里面送了一碗饺子。这个孩子一边吃饺子，当时铁窗外面，因为我们单位在六环外嘛，是可这个有这个烟花爆竹，就看着这个烟花爆竹在那儿燃放，这眼泪就啪啪啪就往这饺子上面掉。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感觉很需要我们拉一把。后来自从那件事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孩子跟我们交流就特别好。后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提讯过程之中，除了了解他违法犯罪事实，处理这个案件本身以外，这个孩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说我想上学。他说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他自己说，其实在我眼里他跟其他孩子除了违法犯罪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我已经戴上手铐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去高考了。可能高考这个词对于16、17岁的很多青少年的这个同学们来说是一件好像挺有压力的事儿，或者甚至是一件觉得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奢望，他觉得这是太伟大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顶级的殿堂。所以说他觉得他没有机会去学习高考了，他就希望我们办案民警能给他讲讲课。所以我跟我们同事除了在每天提讯之外，给这个孩子去讲讲数学题，讲讲古诗词。印象最深的是他要背《将进酒》， 然后呢自己去背，给他把整个的这个古诗词打出来，然后那第二天提讯的时候，我考他，我说你给我背一个我听听，哎，自己一背得特别好。所以当时你看着那个孩子，你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去，因为原生家庭这个给他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是爸爸没有及时的关爱到，或者说没有这个朋辈群体，我们叫社会上不良群体对他的这他接触的这些人的一个影响的话，这个孩子应该坐在教室里面，应该拿着书本拿着钢笔去学习，而不是应该戴着这个手铐坐在我这儿。所以我后来也是最大程度的去把这个孩子违法犯罪事实处理他的同时，打击违法犯罪，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同时呢，也是给这个孩子后续我们一直有联系，进行一个关心还有帮助。这个孩子现在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他违法犯罪事实确实摆在那儿比较严重，他目前还是在押。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除了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回头即使这个叫做服了法，或者说是这个接受了教育以后，回到自己的原来的生活当中以后，我相信乔部长那里会有一个跟踪吗？或者说是保护他们，回头还要和他们继续的去有一个进一步的交流，看看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呢？ 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接触到的未成年的这种被害人多一点，对这些罪错的孩子哈，我们有一项是叫附条件不起诉的这么一项制度，是跟咱们市检察院一起合作的。什么叫附条件不起诉呢？就是对这些犯了错的孩子，可能涉罪的这些孩子，可能根据犯罪情节，比如说稍微这个比较轻，或者是就检察官根据综合的一个考量，认为可以附加一定的条件，附加一定的考察期限。如果说到了期限之后呢，没有再犯新罪，或者没有发现这个漏罪，可能这个孩子就不予起诉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罪错的孩子，我们在全市建有50多个这种附条件不起诉的基地。这些孩子呢被送到这个基地去，这些基地哈大多数是我们的爱心企业呀，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些人士啊，在他们的这个企业里面建设这样的一些基地。这些孩子被送到那儿去之后呢，他们会接受一定的改造，也会学习一定的技能。比如说我认识到我知道的一个我们丰台检察院办理的一个案件哈，这个女孩叫陈曦，是一个17岁的一个姑娘。当时呢她在一家企业打工，这个企业呢他们是女生是有女生宿舍的。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可能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别的女生换衣服的时候她拿手机拍。然后这个陈曦呢就非常反感，就说你为什么要拍别人换衣服的时候，就两个人呢就发生了口角。这个在争吵之中，陈曦拿起一个椅子就砸到了那个女孩，把那个女孩砸了轻伤啊。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哈，这个陈曦呢就被逮捕哈，然后就被这个公安呐、检察院有一系列的这种司法程序。但是呢检察机关这个经过综合考量哈，认为这个孩子他是这种激情犯罪，而且他确确实实是被害人是有过错的。所以这个孩子就送到了我们的一个青年委员的一个企业。这个陈曦呢在那儿哈，他不光要定期接受检察官的帮教，他还学习了一些技能。这个企业呢是我们的一个青年委员的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在企业学到了怎么一些文秘的工作呀，怎么制图啊，怎么用 Excel 表啊，怎么画图啊，怎么一些做一些文秘的工作。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认罪悔罪的态度特别好，6个月期满之后呢，这个陈曦就非常好的，他又学到了一技之长，而且呢确确实实他也得到了法律的宽宥，然后他就重新回归了社会。这样的例子也是特别多的。 对， 马上就有网友就说他的孩子就是曾经有过这个叫做不起诉的经历，说孩子现在也很好，已经上了大学。 对，现在我们全市应该已经有380多个孩子根据这个得益于这项制度重新回归了社会。 这等于算是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 对， 因为很重要。 对， 有的时候犯了错，这个知道错了，然后继续的改过自新很重要啊， 就一定要有人拉他一把。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面前，警官也好像刚才我们那个乔部长提到，检察官也好，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本本冰冷的案卷，但对于每一个家庭和孩子来说，它是一个一个的鲜活的年轻生命。 没错， 所以你为了这些生命，为了这些年轻的人们，给他们一次机会，伸一把手，拽他们一把。咱就说句话，叫谁这一辈子还没有个遇到坎儿的时候，咱们拉一把，也许他就重新开始。 更何况是小朋友、小孩子呢？ 还是年小孩。对 对，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吧，就我亲身的例子。我现在要又揭露我的原罪。 怎么回事你？ 就每一期节目我都揭露我自己的原罪啊！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初中升高中初三的时候，这个跟班主任的矛盾非常的激化， 吵了一架。 不是，我们有一帮这个同学啊，当然我们学习都挺好，但跟班主任这个矛盾激化的非常的严重。后来呢，我们当时就是谋划一起大案啊，就是我们初三升高一的时候，这个暑假我们一定。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把这个班主任给打一顿啊，或者怎么样？当时我们都准备了各种凶器啊，有棍子，甚至有长刀那种西瓜刀啊。当时年轻嘛，亏了有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家属院，家长们这个敏锐的觉察到了我们的不一样啊。暑假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发现我们经常也不在一块踢球打游戏了啊，经常就是闷头在某一个 卧 室里密谋。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连路线图都画了，还有逃跑路线。是当时看这个电影电视剧确实学了不少， 这个犯罪准备很充分。 对啊，甚至这连路线都准备好了，我们打算这个犯完罪以后逃往什么什么地方啊，哪个海岛都搜索的都基本都全乎了。后来被这个被我们家长啊一大群家长彻底这个连锅端啊，就是 捣毁了你们这个小阴谋。 对啊，甚至把我们凶器都那个什么了。然后最后把班主任一起请到我们家里面啊，和这些我们的这个同学们一块交流了一下，让我们呢也出出气啊，跟这个班主任这个好好的交流了一番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青年朋友们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我后来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做了的话，也许现在我就不可能和曼宁在这个主播台上。 我也觉得是，你要感谢你自己当时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要感谢家长啊，所以说这个不多的时间内，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啊，让燕燕警官还有乔部长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和我们的孩子们打交道的时候，都应该多注意一些哪些方面的事儿吧。电影警官，您先说啊。 好，其实像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因为孩子们他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一时的情绪，他不知道。 对。 所以呢，我之前也是在跟家长朋友们提过，可能作为说有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我特别理解大家。 对。 其实包括我接触的每一个家长，都是特别的关爱自己的孩子，都是真心为自己的孩子着急。每次跟我都说齐警官，您看怎么办啊？我是真着急啊，但是我说了他是真不听啊，或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办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呢，可能还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传统的家长的位置上。我一直提倡每天给这些家长和孩子们5分钟的这个沟通的时间。其实5分钟可能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其实就是您每天不管您有多忙，因为我特别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单位之中的骨干力量，确实承受着一定的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忙。而且呢，作为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呢，可能这个孩子特别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多的去关注他吃的好不好啊，有没有生病啊。当孩子长到10几岁青春期的时候，觉得你都是大姑娘大小伙子了，我还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关心你吗？你得懂点事儿。这是大部分家长一个很正常也可以理解的一个心理。但是我还是想呼吁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能够每天耐下心来，放下您的工作压力，和咱们的孩子们去沟通5分钟。你比如像妈妈有咱们女儿的，可以关起门来，母女两个人拉着女儿的手说，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啊。妈妈这样跟女儿有这种耐心的沟通之后，女儿觉得我没有什么小秘密不可以告诉妈妈，妈妈像好朋友一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可能发生的一些侵害的问题。包括像父亲也是跟自己的女儿，你作为咱们家里的顶梁柱男人，那你一定要告诉女儿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包括咱们男孩也是一样，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告诉咱们，作为一个小伙子你马上要成年了，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不对的。作为过来人，像朋友一样去交流，也可以跟孩子们去说，咱们家里没有什么不能跟爸爸妈妈聊的，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只要你有什么的心里面的别扭的地方，都可以跟父母说。我所说的5分钟只是一个概念，您可以每天多跟孩子聊一会儿，这样呢会让孩子觉得我在家里面没有压力。我跟父母说什么，不会父母第一时间说，妈妈，我喜欢一个男孩，我觉得长特帅，我们篮球队队长，你怎么这样，你早恋，你怎么着，我得找那家长去。你这样的话，以后孩子就可能不会去跟他做交流了。所以希望每天孩子家长能够耐下心来，给孩子5分钟交流时间，能够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 乔部长，您从这个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实我特别想倡导，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去学习，因为刚才我一直说，没有家长，没有人是天生会做家长。 家长的。我们可能就是要正视，家长他是一个，特别对孩子来说，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身份，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对孩子来说哈，他是又是启蒙老师，又是人生中的这种一生的这种导师和陪伴哈，所以我想特别想倡导，就是家长一定要去学习，包括学习一些儿童心理学，包括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去打交道，怎么去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学习哈。之前我一直在看一些李玫瑾老师的书哈，也学一些这种关于儿童心理学的书，包括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是孩子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您可能不知道，刚才我们是来了28000，现在已经来了12万人， 12万人。可能有些是已经是父母的哈，有些孩子可能还很小，有些孩子是青少年。我想比如说在4岁以前，一定要给孩子立好规矩，要学会对孩子说不，不要娇惯，过分娇惯，过分宠溺。很多孩子可能走上这种邪路歪路，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长过分的去溺爱这个孩子，没有给孩子立好规矩，让他是非不分，取之不明。 对， 可能更大一些的时候呢，可能家长更要去理解他，去要去非常深入的去了解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个什么特点哈。而且我还想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对家长有一个充分的信赖感，他知道父母是自己最后的退路。有的时候包括之前我跟燕燕聊哈，说好多孩子可能对朋友啊有时候犯了一些错，他跟朋友说，跟谁说，他不敢跟家长说。 对， 但是一定要让他知道家长是最温暖的一个港湾，是最后的退路，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 这个乔部长， 告诉家长， 乔部长这一点特别好，真的。因为很多人这个孩子的心理就是我跟谁说都不能跟家长说， 对对 对, 对，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比如说我们有些女孩哈，可能她跟这个过早的有了性行为，比如说这个意外的妊娠怀孕哈，她可能去偷偷的去跑一些小医院，或者自己通过什么各种方式哈，其实对自己的身体遭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妈妈一定会妥善的帮你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孩子遇到一些伤害，在学校或者是在社会上，在其他，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啊，我想哈，就是当然家长也要让孩子能相信这个父母是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能给他妥善的去处理好这些事情。 好的，乔部长，其实您那里是叫做青少年维护和权益发展 和权益维护， 权益和这个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啊。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关心青少年的这个点在里面。 对对， 最近有哪些活动我们青少年可以参与 的， 因为我们说实话今天这个互动挺强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也不给大家这个说太多的互动的内容了啊。 我们每月都有一期未成年人保护大讲堂，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哈能关注青春北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我们会随时发布一些信息，每月会请一个专家过来讲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和这个家长怎么去做家长这样的，这样相关的。 在我们的这个活力酒吧的房间里啊，很多人都问说啊，齐燕燕警官是不是参加了那个 BTV 的我是演说家啊，是不是那位这个美女警官？ 就是那位警官吗？ 是的啊，我可以给您明确的说，是的。而且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片段给大家来看一下。 在我接触的这么多违法未成年人的家长中，监护人中的监护两个字在他们的脑海中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大多数是只管生不管养。我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喂，齐警官，这孩子我们管不了，你看着办吧。喂，齐警官，这孩子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千万别让他回家。大家也许会觉得这种家长太奇葩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的孩子肯定也不会这样。在我对青少年犯罪的这么多年工作研究中，我发现80%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功能的失调导致了他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是因为冷暴力，有的是因为家庭关系的疏离，但不管因为什么，只要家庭影响到了这个孩子，他都有可能心理失衡。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一个中年人他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但是不管您再忙再累，每天抽出5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交流一下，真的有那么难吗？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警察掏心掏肺说的再多，都比不上爸爸妈妈你们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哪怕是一个身影。 这是一个电影这个节目的片段啊，这个当时燕燕警官其实也说的是讨论的是我们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这非常重要啊。在这个您处理的这些案件当中，还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温暖的瞬间呢？ 有的。 嗯， 像前两天我们接触了一个，像刚才乔部长也提到的一个被害人。 嗯， 有一个小姑娘长得也特别可爱，然后呢，在这个跟这其实她就是跟男朋友啊，在这个早恋的过程之中啊， 嗯、 有一定的这个两个人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不和谐， 不和谐， 对，有一定的问题。 嗯， 后来呢，两个人可能吵架了，吵架之后呢，因为妈妈。可能认为这个小姑娘这么早怎么能接触男孩子啊？ 嗯， 哎，有一定的问题。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我们公安机关。后来在跟这个小姑娘去了解、谈心谈话过程之中，知道这个小姑娘其实特别懂事儿，而且她呢特别成熟。虽然年龄特别小，但是其实她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事情她都明白。是妈妈把她想象的太小了。 嗯， 但其实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她跟我在交流的过程之中，她说：“阿姨，我都明白，我妈妈是担心我，不想让我早恋，怕我受到伤害。妈妈可能怕我怎么样，怕我怎么样，怕我怎么样。”后来呢，这个我跟这个妈妈，像刚刚乔部长提到，就是教家长怎么去做家长， 嗯、 跟这个家长在谈，我们叫亲职教育。像刚刚乔部长提到这个家长课堂，我们专门把妈妈找过来。这个案子就是温暖，就温暖在我们没有针对孩子， 嗯， 我们把妈妈找过来，跟妈妈去交流了好几次。 嗯、 后来慢慢的，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态度也转变了。那天母女两个人来找我，哎，孩子化着小淡妆， 嗯、 漂漂亮亮的，穿上小裙子，高高兴兴的。然后妈妈也来了，说我女儿现在可好了， 嗯、 每天上学下学，然后呢自己哎跟我沟通什么的。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也好多了，而且现在我也能正确面对他了。他这个年龄喜欢男孩子不是很正常吗？只要专心学习，不要过早的去让自己的身体和身心受到伤害。哎，我们看着点儿，人家长说就行了。所以这个事让我心里觉得很欣慰、很温暖。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哎，家长明白了，青春期的女孩喜欢男孩子，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扼杀他，只要我们关心好、控制好、管理好，不要让孩子真正受到伤害，孩子们也能理解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嗯 嗯， 我觉得燕燕警官特别不容易。一方面要照顾青少年，一方面还得跟家长唠叨唠叨啊。 嗯嗯。 乔部长那里其实、 嗯、 主要做的还是在于这个关心和关怀这个未成年人啊。 嗯, 嗯, 嗯 其实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不是特别愿意去提及一些事情，您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刚才我看您还有给我们发一个图片，这是一个什么案例？就是您之前说的那个吗？ 其实 嗯、 这个照片，这个孩子哈，让我现在提起来都挺难过的。 嗯， 可能很多的不幸都降临在了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呢，叫欣欣。 嗯， 他呢是从小是被遗弃的，被遗弃之后呢，被一家人家收养。被遗弃，然后呢被。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哈、 嗯、 这个图片呢就是一这个被收养的这个家里边，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是在北京，他的这个收养他的这个家庭也很贫困啊。这个孩子呢在他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是姑姑带他出去玩，在这个邻居家哈，然后、 嗯、 他说这个孩子这个欣欣说要吃冰棍儿，姑姑说没有带钱，说你在楼下等一下，我去楼上拿钱。然后这个姑姑再下来的时候，这个欣欣已经不见了， 嗯、 可能就这个就是后来又找到他是被一个老头给骗走， 嗯、 然后这个性侵了、 嗯。 这个孩子可能天生啊，他不光他是被遗弃的，而且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巨结肠，而且有轻微的智障、 嗯， 就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这个孩子身上。后来我们去家里看这个孩子哈，他七八岁。他可能对这个所遭受到的这个侵害啊一知半解，他不是特别清楚、 嗯、 但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很阳光哈、啊、这个孩子大家看这个这是他的那个小手，冬天的时候我去看他哈、啊、让人很心疼。后来他就扑到我怀里哈、啊、说这个、 嗯、 阿姨我喜欢小兔子，你下次再来给我带一只小兔子、 嗯、 哎呀让你感觉到那么天真的一个孩子遭受到这样的不幸，让人呢又心疼又去憎恨那个罪犯哈。后来当然那个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哈也联系了医院啊、 嗯、 也带去了心理老师哈，这个对他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心理老师呢，刚才主持人问说我们怎么跟这样的孩子交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专业的人，我们会请专业的心理老师跟他来沟通这个事情、 嗯、 包括他遭受侵害的这个事情，这个心理老师会有他自己专业的方法。 嗯， 他会让这个孩子通过画画的方式，他可能会通过孩子的画，他能够分析出孩子的心灵遭受到一种什么样的侵害、 嗯、 而且对孩子进行一种后续的一种治疗。现在这个孩子大概每两周到三周哈，我们会有志愿者还有密云团区委的干部会一块陪着他到林业大学，我们当时是在林业大学给他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团队，让这个孩子接受专业的这种心理的疏导。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啊，这个孩子这种身体上的疾病哈也在儿童医院得到了相应的这种治疗。 疗。 嗯， 当然这个我们做这个权益工作，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吧，哈，也是能遇到很多，包括燕燕肯定也是，会遇到很多邪恶的、丑陋的、特别狰狞的这种面目。但是呢，我们也要同时相信这个世界，善恶并存，美丑同在。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邪恶，有了这些罪恶，才是我和燕燕我们这样的人工作的价值所在。 嗯， 我们竭尽我们全力和所能去帮助这些孩子，去温暖这些孩子。 嗯，二位特别的好啊。 嗯， 我要是早几年我认识两位知心大姐姐，我就不至于差一点走上犯罪的道路啊。 你最后力挽狂澜了吗？ 是，对吧，主要还是家长的这个关心。所以说总结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庭的教育啊，此外就是一定要多沟通，多和这个老师啊、家长啊沟通。 嗯， 不管是犯罪的孩子还是没有犯罪，这个叫被犯罪的孩子，都是天真可爱的孩子。 对， 送大家最后一首歌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了。也希望这个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如果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您放心，改日我们还会把燕燕警官和乔部长请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 毕竟我们的节目叫做青年说啊。 嗯， 我们青少年朋友都在这儿拿着小马扎好好的听听燕燕警官和乔部长来聊。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我是张悦， 我是曼宁。 嗯 嗯，好，感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们。 嗯，谢谢，送大家最后一首歌吧。这首歌我想了半天，世上除了只有妈妈好以外，还有爸爸好。这首歌叫做《世上还有爸爸好》。 好。嗯， 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